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哥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现在呢，很多歌手都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向老的经典的作品来致敬。那么致敬的方式呢，往往会有两种，一种是重新编曲之后翻唱，还有一种呢，就是把老歌当中的某一段很经典的旋律，哎，拿过来直接镶嵌在自己的新作品之中。不知道这样的歌曲各位有没有听过哈，还有听过多少。那么今天咱们的情感文化范儿也来跟各位聊的话题就是歌中之歌，哎，那么相比之下呢，各位是更喜欢原汁原味的老歌，还是更喜欢经过改编之后的作品？欢迎各位呢，也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吧。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很多非常经典的歌曲呢，都会被后来的音乐人进行改编。20世纪80年代呢，有一首歌非常的火，后来呢还拍了一个同名电影，那就是《甜蜜蜜》，是吧？那么这也算是华语歌坛之上最经典的歌曲之一。后来呢，有很多人呢都把这首歌的副歌放在了自己的作品里，比如说我们马上要跟各位分享的这一首来自曹格演唱的《我的甜蜜蜜》。那么这首歌呢非常有意思，歌曲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哪三个部分呢？一部分是甜蜜蜜，还有一部分是改编自印尼的民谣，那么剩下的三分之一呢则是曹格的原创。这么一分析来看，是不是觉得好像这首歌灌水了一样哈？开玩笑，一起来分享来自曹格的《我的甜蜜蜜》。 甜蜜蜜，笑得甜蜜蜜。在哦哦，我问他的名字叫什么，他说了一声爱，然后我就唱起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每当我唱起这首歌，变得有点怪怪，可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他不理不睬，难得要老土的说一声，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Won't you just give me a try， 然后我就站起甜蜜在那。 这是来自曹格的《我的甜蜜蜜》。其实呢，听完之后发现，除了刚才我们说到三个部分之外，应该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好像还有阿牛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当中的一两句哈。好吧，其实呢，在华语歌坛之上，经典程度不亚于《甜蜜蜜》的歌呢，也不是没有。比如说，还有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是吧？这首歌呢，差不多跟《甜蜜蜜》是同一时期的作品。那么，直到今天呢，还是有很高的传唱度。因为歌词呢非常的浪漫啊，这个很多年轻人呢在求婚或者是结婚的时候呢唱情歌，往往最先想到的都会是这首歌曲。在2002年的时候，陶喆在筹备专辑《黑色柳丁》的时候写了一首歌，那就把这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就融合到了自己的作品之中。他就觉得呀，时代已经变了，不是过去的那样了，年轻人呢显得越来越浮躁，是吧？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呢也会城市越大就会越来越远，那么月亮呢已经很难再代表谁的心了。所以说呢，陶喆呢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月亮代表谁的心》，一起来分享吧。 月光浪漫的让人心慌，其实原来没有这样，只是也有一点凉。爱忽然难舍难放，弯弯月亮在天上，看我们爱的痴狂，什么誓言都不要讲，我都吻在你肩膀。 是来自陶喆的《月亮代表谁的心》。如果说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或许对歌曲《梦田》有一定的印象。那么这首歌呢，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播放过很多次。其实呢，这首歌很多歌手都唱过，但是呢，做出大幅度改编的人呢却不太多。2009年的时候 ，S.H.E 组合发行了专辑《爱的三温暖》。那么在这张专辑当中呢，他们就改编了这首《梦田》。那么改编之后的歌曲的名字并没有什么变化，不过呢，歌中加入了很多他们擅长的说唱部分，所以说呢，而且除此之外，在很多地方还采用了这样合唱的方式，形式很多，是吧？那么这样做的方式呢和理由呢，就是展现他们成熟而完美的和声。一起来分享《梦田》，来自 SHE 的版本。

其实呢，早在周笔畅学习的时候呢，就想尝试把民歌呢融到流行歌曲之中。后来呢，终于等到了机会，哎呀，摩拳擦掌，而且专门请到了唱过《浏阳河》的李谷一老师一起合作。那为了让这两个人的声音听上去呢更搭配一些，李谷一呢在演唱的时候还专门降低了声部来配合周笔畅。好吧，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分享的就是周笔畅和李谷一共同演唱的《浏阳河2008》。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美潮 Michael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薇，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您好，549-8号报人为您服务。 哎喂， 哎喂，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啊，我那个车哈出事了，可在那个路边那个倒压上了。 不好意思， 倒鸭子 啊，对对对，就是马路边那个倒鸭 啊。好，那请问倒鸭子是一个什么物体呢？它是圆的还是长的呢？ 哎呀，我找你客了，倒鸭是个什么物体？就是路边那个倒鸭嘛。 啊，好的先生，好的先生，我知道了。也就是说您在倒车的时候撞到了路边的一只鸭子，是这样吗？ 普通话是你我顺利沟通的桥梁，沟通从讲普通话开始。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它滴了掉几杯桂花酒，是谁非最爱笑话。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唱歌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本市维持以晴为主的天气，白天光照比较好，扩散条件有利，空气清新，气温起伏不大，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只是在冷空气的影响下空气比较干燥，应注意及时补水润燥。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二三级间四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 2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 7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 好歌会说话。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好的，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咱们来说的是歌中之歌，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顺其自然说，暴躁的时候就听王力宏，心情呢就会慢慢平静下来。顺便一说，我觉得王力宏对推广说唱的贡献也挺大呀，好像真是哈，他的歌这个隔三差五就能听到一首这个说唱的内容。梁修说，还是王力宏的歌听得舒服，这首在那遥远的地方是心中的日月那张专辑当中的，我对这张专辑呢再熟悉不过了，算是我心中王力宏最好的一张专辑。那么刚才呢，我们在上半段跟大家分享的歌曲都是流行歌手在自己的歌曲当中引用别人的作品，那么其实呢也有一些歌手尝试把自己的老歌藏在新歌之中。在2015年的时候呢，孙楠和阿令黄丽玲共同演唱了一首《命中注定》，这是影片《命中注定》的同名宣传曲。电影的监制呢是冯导，当时呢找孙楠来唱宣传曲的呢也是他。那么这两个人呢在之前是有过合作的，99年的时候呢，孙楠曾经为影片《不见不散》唱过主题歌。那一年呢，不管是电影《不见不散》还是歌曲《不见不散》都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那么后来呢，孙楠在为《命中注定》进行创作之时呢，就想到了，哎，要不咱把《不见不散》也按进去。后来呢，也是为了讨个吉利，就希望影片和歌曲呢能够复制当年的成功吧。一起来分享《命中注定》，来自阿令加孙楠的演唱。 相遇在下一秒，时间刚好，突如其来的懵懂心跳， 命中注定会遇到，替代不了，想试着顺其自然却又得不到，只有懂我的人会感觉到，下一秒，时间刚好，突如其来的懵懂心跳， 命中注定会遇到，替代不了，想试着顺其自然却又得不到，只有懂我的人会感觉到， 命中注定，来自孙楠加阿令黄丽玲的共同演绎。在孙楠之前呢，还有一个人，应该说是很多音乐人都尝试把老歌加入到新歌之中，比如说游鸿明也是这样。在2002年的时候，他推出了专辑《恋上游鸿明》，那么其中的主打歌曲《恋上另一个人》就融入了他1994年发行的作品《恋上一个人》的副歌。仔细听啊，不仔细听感觉像是在说绕口令一样。那么当初呢，他写《恋上一个人》的时候呢，是献给当时的女友的。当时他的女友去了 LA， 没想到呢刚到酒店就发生了地震，游鸿明呢很担心，就写了那首歌曲。那么等到02年的时候呢，两个人已经结婚了。那么这也是他选择把《恋上一个人》融合到《恋上另一个人》当中的原因。一起来分享这首歌吧。 解所谓无言，你熟悉的侧脸会 回头就在眼前，一分神丢了手里烟，坠落了燃烧的岁月，让画面再接回从前，省略了昨天的昨天。后来的你好吗？有比较快乐吗？我应该高兴吧，却又说不上话。雨打湿你又变得尖，泪划过我左边的脸，这就是唯一的关联。当爱是仓促的句点，你曾是我吻过，我爱过，也伤过，拥有过却错过的情人，这样太残忍。你现在总是可以保持陌生，你吻过，你爱过，也恨过，拥抱过却犯错的情人，我不能过问，没权利再问他是否对的人。 恋上另一个人，来自游鸿明。在2003年的时候呢，游鸿明又推出了专辑叫做《台北寂寞不屋》，其中有一首歌曲叫《楼下那个女人》，就融合了《心不了情》的副歌部分。其实呢，不算这一段引用《楼下那个女人》也能算是一首完整的作品。不过呢，游鸿明在创作的时候就觉得啊，如果说加上这段的话，故事情节画面应该会提升更多吧。一起来分享游鸿明加高佳慧一起演唱的《楼下那个女人》。 落真凉，泪也干凉，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 见到那个女人，她是那种让人一眼难忘的人，长长的头发紧贴到稀薄的双唇，怎么有人美得如此不沾风尘。见我和他错身在走道，他低着头快步地移动双脚，他又让我联想到一只小鸟，终身被囚禁在一座监牢，有一段时间在夜里闭上眼，偶尔也会听见有点低沉的一阵歌声，用一种很轻的口吻反复唱着心中那一段不去的伤痕。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来自童安格。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这些歌曲呢，都是只融合了一首歌曲，而且融合的基本都是副歌部分啊。和这些歌曲相比呢，陈奕迅的 K 歌之王算是真的把经典老歌藏在了自己的作品之中。很多人呢都知道这首歌的歌词呢，就是用大量经典歌情歌的歌名组合出来的，但其实呢，歌曲的伴奏也是拼成的。普通话版本的 K 歌之王当中的前奏使用的是张宇的用心良苦，间奏用的是张信哲的爱如潮水，歌曲结束部分用的是辛晓琪的领悟。怎么样，这么一说是不是才发现原来听了很久的这首歌曲原来还有这么多门道哈。好吧，今天我们节目最后呢，就来一起分享的是陈奕迅的这首 K 歌之王，看各位再重新听一次能听出几首歌的节奏，能找到多少歌词呢。好吧，我是英超，感谢各位今天的陪伴收听，稍后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今晚十点钟咱们的说电影节目为大家送上的是1993年在美国上映的影片土拨鼠之日，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影片。好吧，明天11点876再会啦。 时常的用心良苦，你总会对我多点在乎。我以为虽然爱情已成往事，千言万语说出来可以互相安抚，期待你感动真实的我们能相处，写词的让我唱出你要的幸福。谁曾经感动分手的关头才懂得离开排行榜更铭心刻骨，我已经相信有些人我永远不必等，所以我明在灯火阑珊处为什么会哭，你不会相信嫁给我明天有多幸福，只想你明白我心甘情愿爱爱爱爱到要吐，那是醉生梦死才能熬成的苦，爱如潮水我忘了我是谁，至少还有你哭。我想唱一首歌给我们祝福，唱完了我会一个人住，我愿意试着了解从此以后拥挤的房间一个人的心有多孤独，我已经相信有些人我永远不必等，所以我明白在灯火阑珊处为什么会哭，你不会相信嫁给我明天有多幸福，只想你明我心甘情愿爱爱爱爱到要吐，让我断了气添了心爱的过火，一回头就找到出路。 美好的生活总是离不开美酒美食健康的养生品，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在10月22号至10月24号展开金秋大促，新老用户进微信商城即可领取20元至200元的立减优惠券，最高立减200元哦。详情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别忘了关注北广生活时间的微信公众号哦。 欢迎收听北广购物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许莹，跟大家介绍一下许久没有见到的小秦海申哈。回答一个大家的问题吧，小秦海申去哪儿了？